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确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对爱很欣赏，直来直往，有一种勇敢叫做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才是小孩，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这孙燕姿16年前 Live 专辑当中的直来直往，由方文山、李思松合力打造。前两年有两位声音有点像王菲的95后的女生呢，不约而同在网络上积攒了很多的人气，一位是楼道王菲的刘美玲，还有一位自习室女生周子妍。在3年前，周子妍推出首张专辑《路过青春》，高晓松作为伯乐发扬了她音乐当中文艺的一面，不仅将写给君子的《立秋》给她来翻唱，还一起来写歌。我们来听高晓松、周子妍作词，班德威作曲，风起来的时光。 看你睡得像个孕妇，我独自看日出，这一片大湖。喜欢这扇年轻的窗，映出我脸庞。在梦里笑得欢畅，烫了我的心。间感

我们来听这首同名主打，叫做《乖乖》，哦，台湾叫《乖乖》。淘帮乐团的乖乖啊，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唱歌的人呢已经离开歌坛很多年了哈，大家来听听看他的 vocal， 还能不能想起他到底是谁呢？ 他住进了你心里面，我的爱无家可归，究竟个脸 来是谁唱的吗？1992年呢 ，EMI 收购 Virgin 这样唱片公司。98年呢，成立了华人世界分公司维京音乐，当时总经理是姚谦。然后呢，除了跟像林忆莲这样的大牌歌手合作之外呢，也推出了闪耀中文歌坛的一些新的歌手，比如说 Elva 萧亚轩、Stanley 黄立行，还有小美江美琪，以及呢吴克群，当然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位哈。2000年5月24号发表侯湘婷同名专辑当中的《为你流的泪》啊，姚谦作词，老板作词，小柯作曲。小柯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跟 Virgin 合作啊啊，同时像打造了 Elva 第一张专辑当中最熟悉的陌生人哈、啊。好啊，接下来我们知道2004年第一届超级女声举行啊，当时的关注度没有第二届那么高啊，冠军的安又琪现在还在唱，亚军的王提呢已经消失很久了，季军的张含韵呢这些年主攻演戏，第四名是一支女声二人组叫丁香小小。他们非常不容易，3年之后2007年的丁香小小推出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并且入围了这一年中歌榜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和年度最受欢迎组合的提名。接下来麒麟邀请大家来听听丁香小小第一张也是他们唯一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有一天我会回来。 每一天我都存在数不清的无奈， God tell me why。 我爱坐在电脑前发呆，想象我的未来， Just like a child I'm waiting for someone to take me away、yeah. uh-uh. 有时候我也离开的模样 That makes me cry。 虽然爱没想象中精彩，我依然还期待我的世界，我的天空， I can fly away anywhere Just let me try 许下我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日本的 AKB48 到中国的 SNH48， 让大家熟悉了养成系偶像的模式啊。这是去年发表邀请到陶喆来写的 SNH48 唱片封面主打夏日柠檬船。这些年一大堆的养成系的团体当中的 SNH48 是最红的，也走出了像鞠婧祎这样这个独立的歌手跟艺人呢。当然现在创造一零要开发出一大堆这个女团来，对他们要形成强烈的威胁啊。好，那接下来一周音乐大事记，2011年歌手刘惜君推出第二张专辑《拂晓》，当时有两位非常有才华的幕后音乐人鼎力支持，一位是尚未出道的同名主打在内多首歌的创作者李荣浩，另外就是写出这首中国榜年度金曲《怎么唱情歌》的郭顶啊。去年底呢，刘惜君和郭顶再度合作推出专辑《如我》，又形成了一次大突破，两人经纪公司是一家。我们来听一下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 阴雨天呢，我唱着歌，你是否心疼？真机真的太聪明呢，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爱剩下心酸，热情总会变冷淡，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爱变得苦涩，灼伤一片温柔，平静以后能否看见港口？怎么唱情歌，我们唱我记得那些美好的 怎么你哭了？是因为哪一首歌？ 刘惜君怎么唱情歌，选自他七年前，对不起啊，那张专辑叫《拂晓》。李翊君《爱情路口》专辑，提到李翊君，大家就会脱口而出很多代表作，比如《婉君》呐，《雨蝶》，《风中的承诺》等等。哦，对了，还有那首红得不得了的《评剧》啊，在90年代的卡拉 OK 里面，几乎每一桌都会点评剧来唱啊。那么这张去年发表的专辑仍然坚守中文传统情歌的套路，在旋律和歌词上下功夫啊。看看年轻朋友们是否能够喜欢 JS 组合陈忠义创作《有一天我会哭出来》。 我很擅长隐瞒，你也总是看淡，反正都习惯，不去要答案，痛就不被拆穿，身后跟着孤单，任他无声呐喊，在心里狂乱，我无力保管，爱最后只剩不安。有一天我会哭出来，用泪水把往事放开，我懂你追你 哭出来。接下来我邀请大家来听2年前2016年中文流行歌坛最精彩的一首作品之一吧，好不好？这首歌选择他第三张个人专辑《说爱一两》当中，我们来听《我们的总和》。

时候的你常常在为你不知不到甜蜜，我才发现我其实没有一首歌可以好好唱。 严爵刘若英没有旋律配得上你，选自严爵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不孤独。这两年他明显已经放慢了脚步啊。 是否还能祈求徘徊在幽谷的念头，宁静是奢侈的奢求，沦陷的视线的破口，这支离破碎的部落，哪里是初衷的绳索，我求问心中的寄托，爱不如火，依然执着前奏，放手一搏间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 你的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随口而出。